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2集《丑事三》。沈云衣衫不整，满面潮红的脸出现在众人眼中，比起方才沈秋那样空喊名字却未进去查看，这样的证据几乎无可辩驳。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朝沈贵和沈老夫人看去。沈妙嘲讽的声音响起，什么呀，原来不过是误会一场，好端端的差点就让大哥背了黑锅。你们这些下人，下次眼睛都给我放亮点，坏人名声这回事说出去那是要关牢房的。 妹妹，你在说什么？ 沈秋挠了挠头。 我要背什么黑锅？ 秋儿，有人想塞媳妇给你呢。 罗雪燕算是看出来了，方才沈老夫人和陈若秋那么逼她，如今不过是虚惊一场，无名之火蹭蹭蹭地往上冒，话也就越发地说得不客气。 我就说咱们秋儿的媳妇儿定是要我亲自过目的，秋儿又恪守本分，哪里会随随便便往自己屋里领媳妇儿呢？ 倒是冯安宁恍然大悟，说道： 哦，什么呀，我与沈家大哥一直在一起，沈家大哥想来是方醒了酒，不过只听过强娶，莫非眼下还有强嫁？ 冯安宁也是个人才，他故意说的这般夸张，只叫冯夫人变了脸色，斥责道： 安宁。 冯安宁吐了吐舌头，不再说话了。祖母，表哥，二叔，现在这模样可怎么办呢？沈妙为难地说道，可是他的神情悠哉悠哉，世人都能瞧出来他此刻看热闹的心态。什么叫做打脸，这就叫做打脸。沈老夫人有些着慌，今日之事既然是他吩咐坐下的，自然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然而究竟为什么沈秋变成了沈园，他却是万万不晓得其中出了什么变故。可是一看沈妙笑眯眯的模样，沈老夫人就心中明白了，此事定和沈妙脱不了干系。沈贵也傻了，他是听说了沈秋犯了错才特意过来看热闹的，要知道一个人的风评也是会影响在朝堂上的仕途的，否则那些御史便不会领着高俸禄了。如今沈秋变成了沈园，沈园才刚回京赴任就出了这档子事儿，这不是断他的官路吗？诸位小姐尚且有些迷糊，夫人们却是看得明白，今日之事分明就是沈家自己做的一场戏罢了，摆明了是有人想要借着金楚楚坑沈秋一次，谁知道最后沈秋却变成了沈园。再想想从开始事发到现在沈妙的态度，究竟是怎么变成这个局面的，自然是和沈妙脱不了干系。人人都说沈家嫡出五小姐是个草包，被人当傻子花痴，可是如今一看，日后谁还敢当他是花痴啊？今日布局之人怕是也没有想到会被反将一军，甚至连他们这些被请来作证的人此刻也都成为了沈妙的筹码。沈老夫人骑虎难下，双眼一翻就要装作昏厥过去，将此事糊弄过去，却听得沈妙开口道：表哥，表姐出了这事儿，你身为他的哥哥一定很难过，放心吧，祖母方才说过一定会对表姐负责的。沈老夫人霎时间就不晕了，瞪着沈妙说道： 元儿此刻还昏迷不醒，明显是被人算计了，胡丫头你可莫要胡说八道。 老夫人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 不等沈妙开口，罗雪燕先炸了： 方才您说里头那人是秋儿的时候，可万万不曾听到您替他着想，元儿是您的孙子，秋儿就不是您的孙子吗？您这一碗水 也端得太平了吧。 罗雪燕不怕与沈老夫人撕破脸，她就是个这么风风火火的性子，噼里啪啦一番话下来，沈老夫人只能大怒道： 你这是要造反？ 祖母，咱们还是先来说说怎么处理二哥的事情吧。沈妙微微一笑，她语气温温和和，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脾气，衬得沈老夫人越发的难堪。方才祖母是怎么说的？祖母说，爷爷以前说过，沈家人就是要顶天立地，坏了人的清白就必须对人家负责，二哥必须娶表姐。沈妙故意学着沈老夫人义正言辞的语气，罗雪燕笑了出来。沈妙看向众人，各位夫人都瞧见了，祖母说话一向是言而有信的，这么短的时间一定不会忘记的。周围的贵夫人都知道沈妙是将他们当枪使了，却还是只能露出尴尬的笑容。沈老夫人被沈妙这么一顿连嘲带讽，气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，只能一遍遍地重复： 这件事情有蹊跷，这件事情有蹊跷。 我也觉得此事有蹊跷，所以还是报官吧。爹，你的手下动作快，现在去金兆影来得及。 不行。 话音未落，就听见沈贵喝止道：啊，怎么又不行了？沈妙惊讶道。沈贵恶狠狠地看着他，一旦报官，这件事就怎么都瞒不住了。朝中的那些御史每日都清闲得很，要是知道了这事儿，能不好好的参他一本就怪了。况且毕竟是丑事，闹得人尽皆知有什么好处？沈妙有些头疼地摆了摆手，算了，总归这件事还要看表哥的意思。他看向神色一直阴沉不定的金冠生，微微一笑：表哥才是最痛心的吧。金冠生不说话。沈老夫人怒道： 先找大夫来看看。 金楚楚和沈源一直没有动静，怕是遭了算计。沈老夫人一肚子气没法撒，要知道今日一切本该是沈秋来遭遇的，谁知道眼下变成了沈源，可是他还偏偏没有法子说。陈若秋忙着打点诸位夫人，那些个夫人小姐看够了好戏，知道今日不过是沈妙和沈家其他人的斗法，只是最后却是沈妙赢了。他们口口声声保证绝对不说出去，接着告辞。冯安宁对沈妙眨了眨眼，跟着冯夫人离开了。沈月看着一片狼藉的院子，心中颇为失望，只差一点点就能毁了沈秋，为什么最后变成了沈源呢？沈信他们也随着沈老夫人往正厅走去，这事情总归要给个处理的法子，加之关系到沈家的名声，还有这么多人瞧见，已经不是小打小闹可以解决的了。沈妙走在最后头，突然被人喊住，回头一看，却是金冠生走到身前。沈妙个子小，金冠生生的微胖又高，站在沈妙面前颇有压迫力。他向来斯文和气的脸上惯常的微笑已经不见了，有的只是恶狠狠的阴沉，仿佛扒了羊皮的狼露出了真面目。他道： 五妹妹，这是你做的吧？ 是啊。沈妙爽快地承认了。没料到沈妙会这么说，金冠生先是一愣，随即愤怒地对沈妙扬起拳头就要挥下来。金哲和谷雨连忙挡住，沈妙冷冷地看着他：是我干的，你又能奈我何？ 你无耻！ 金冠生低吼道：无耻的是我吗？表哥，今日之事你敢说你不知情？金冠生怔住了，怒视着他。身为金楚楚的兄长，金冠生怎么会不知道沈老夫人的打算？让金楚楚成为沈秋的夫人，对他来说有益无害， 可是谁知道最后却变成了沈源，让自己的妹妹成为筹码，现在却来说我无耻。表哥，你不觉得你太恶心了吗？ 嘿， 事情已经成定局，表哥不妨换个法子想一想。表姐已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失去清白，日后再想嫁个好人家成为表哥的筹码，那可就很难了。谁愿意娶个破鞋呢？沈妙好整以暇地看着金冠生，他说的恶毒，金冠生捏紧拳头，却不得不承认沈妙说的不错。什么叫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他现在算是明白了。金楚楚成为了这样，日后哪里还有好人家肯要，更别说是富贵人家了。沈妙笑得亲切，表哥，看在你我是表兄妹的份上，我便提醒你一句，其实只要是嫁到沈家，对你们来说都算是攀上高枝了。既然如此，嫁给大哥和二哥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金冠生心中一动，看着沈妙不言。说起来，我二哥也是年纪轻轻就入仕，日后也是前程似锦，比起我大哥来说也是优秀的。既然都是打着拿妹妹换前途的主意，床上的人变成了二哥，那就从大嫂变成二嫂不好吗？反正对你们也没有坏处。沈妙看着自己的指甲，也不知道是在对谁说话。做人呢，要懂得变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